就算盛满了心碎，也能轻易撒掉装着无所谓。我用手握起一只玻璃杯，心痛的无言以对。就算再洒脱笑得再美，心碎了要用什么来陪。捏一只小小的玻璃杯，盛不下太多泪水。轻轻悄悄的玻璃杯，总是太容易破碎。盛下了泪水，就盛不下妩媚。究竟谁湮灭了谁？谁又能体会？ 客栈， 仙桃客栈， 仙桃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桃客栈开门喽。 OK，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啊！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有两天没有见了哈，嗯，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想我们呀？ 对哈，啊，其实周末这两天天气还不错哎，不是很热。对，大家有去哪儿玩吗？过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吃我们上周推荐的那些美食呀？ 对呀，啊，上周五啊，我和四娘给大家讲的是 大学， 对大学， 对 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些让你值得怀念的事情。 对， 那么今天呀，我想到了一个话题， 嗯， 虽然说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说你最记忆犹新的奶奶或者爷爷， 嗯， 姥姥姥爷做过的一些饭，对，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你给你外婆外公奶奶爷爷之间发生过哪些趣事儿 啊， 对，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哈。 对， 因为明天是8月1号 建军 节了，对， 嗯， 可能很多这个听众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之前参加过，当过军人， 对， 有参加过抗美援朝啊， 对， 有参加过这个抗日战争的呀， 对 等等等等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也是突发奇想的哈，想一想，我们来说一说你儿时跟你这些长辈们发生过的一些趣事儿， 或者说你爷爷奶奶有没有跟你讲过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威猛英雄的事情。 对，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在听节目，也可以跟我讲一讲你儿时，或者说你跟你这些长辈们发生过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说让你现在都不能忘记的事情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或者说这时间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外公外婆奶奶爷爷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跟四娘和貂蝉进行实时互动。 OK， 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大地。 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连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收满泪眼。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连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收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在我印象里啊，我吃过最好吃的应该是我姥姥亲手包的饺子。 嗯，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样东西它是最好的，不光是基于它表面上的是最好的，可能是心里的某种感情，是心理上的因素。我觉得我姥姥她是一个，因为她是个信佛的人，所以她就是总是说自己要以慈悲为怀，所以她从小的时候就要教育我啊善良。所以说现在可能我有很多优点都是从姥姥那里学到的，或者是被姥姥教育到的。小的时候每到过年包饺子，或者说初一十五啊姥姥愿意包饺子的话，她就会叫我一起，因为她总觉得我现在不学习的话以后嫁人嫁不出去，或者说嫁到外面的话老婆都会嫌弃我。 对，是。 然后但是我小的时候哪懂这些呀，就是愿意抓一个揪，然后就去掐呀，掐成个小面团，然后可哪扔，可能走到哪儿放到哪儿，走到哪儿放到哪儿。 对，而且我那时候我也是，就是不包嘛，玩面。 嗯，对。 那时候无论是长辈们还会说一句话，说玩面的小孩尿炕， 我是玩火小孩尿炕。 对，我是玩面小孩尿炕，然后就可能吓唬我们嘛，然后他就不玩了，可听话了。 你是胆小，你不是听话。我觉得姥姥和姥爷包括爷爷奶奶啊，真的是我们记忆中可能有的时候感情可能会超越父母，因为很多孩子他从小是在隔一辈的那个 家里面长大， 对，养护下长大。 对， 对，而且爷爷奶奶他们从小非常疼我们的，他们不像父母的教育啊是那种打骂式的，他们真的是从小就宠爱宠溺，真的 是完全宠溺。 对， 对，我讲到我小时候的一个事情哈，因为节目之前我还有跟四娘讲过这样的一个，对，特别怎么说呢，可以说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 丢人 丢人吗？我小时候还是特别任性哈，也可以特别的耍熊，东北话叫就熊孩子。 对， 小时候啊，因为那时候家里住平房嘛，在后院有个特别大的一个院子，可以种蔬菜。我姥爷呢就会种一些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这些应季的蔬菜。 对， 然后那时候小嘛，两三岁甚至三四岁的时候，领着我去摘黄瓜，哎，可开心了。我姥爷呢就随手摘了一个，摘的第一个黄瓜给我，但是我没要，我就是不好，还想去摘别的。然后呢，我姥爷随手就把这黄瓜给掰成两半了，想吃。完了，这我就开始不干了，就开始哭了，就要这根黄瓜。然后我姥爷领着我摘了一筐啊，就是西红柿、茄子、辣椒啊，加黄瓜，摘了两筐，满满一大筐，我还哭，不就要那个，你怎么哄我都不行。哎，听众朋友们，你们猜，我姥爷怎么着把我哄好了吗？ 给你打好的是不是？ 没有，他们是不舍得打的，一下都不舍得打，就连拍一拍都不舍得， 吓唬都不行，是吧？ 是把这根黄瓜拿线给我缝上了。就你想，黄瓜是那么脆的东西，它能给缝上，我也是真是蛮厉害的一 对。听众朋友，你们听完之后想不想吐槽他、骂他一下？真的是就欺负老人，熊老人，真的是小的时候。 对，因为小时候确实嘛，也可能在父母面前特别的听话，跟个小猫似的。一到这个外公外婆呀、爷爷奶奶面前，哎呦我的妈呀，就真是怎么说都不好使了。 对， 父母也不怕了。 对 对，反正就我老大了。 对， 我老大了。 所以说我们是挺喜欢在隔一辈的身边长大，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下一辈啊还是不能放在我们的上一辈长辈手里的，因为这样真的会惯出毛病。 对对，怕把孩子太这个 宠 溺了。 对， 对，所以说呢，这一时间如果你跟你的外婆外公、你的爷爷奶奶有一些趣事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分享，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到底有多任性、有多熊孩子。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听一首应景的歌来怀念一下你的外公外婆、你的爷爷奶奶的话呢，也可以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四娘和貂蝉进行实时互动哈。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蔡琴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也是纪念外婆的一首歌哈。 对，经典歌曲。 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只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为了糊弄我，就把我爸一顿批评，哎，我就开心了。 这就是个任性的小女孩。哎，貂蝉，你有没有家里人是以前是从事什么老红军啊什么这种东西的？有没有？ 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我太爷那一辈儿有参加过这个抗日战争，对，现在问我可能就是可能我的父母或者我爷爷奶奶没有详细的跟我讲过，但是明天也是八一建军节了，是这个建军节 90周年 的这样一个纪念日，哎呦，好激动啊！包括这两天有两部非常火的电影《战狼二》和《建军大业》，对，听众朋友们有去看过这两部电影吗？这个网评是特别的高哈，对，我前两天有去看了这个《战狼二》，拍得非常好，非常不错， 是吴京， 对，吴京拍的， 对， 值得推荐的一部电影。而且说这个《建军大业》也是说有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有过去客串，对，也是为了纪念建军90周年纪念日而上映的这两部电影， 对， 非常值得大家推荐的是去看一看啊。 像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兵哥哥啦，就是 帅帅的， 对呀、啊，从小就对这种兵哥哥有一种很奇怪的向往，你知道吗？向往就站在他身边，所以说 仰慕的眼神， 对呀、 啊，好帅呀、啊！ 我不想我光仰慕，也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下。在此呢，也借助明天这个日子，然后向我们所有的解放军， 对， 然后 哥哥们 说一声辛苦啦， 辛苦啦， 感谢你一直在保护我们，保护我。 对，好，这里是先偷客栈，好，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以及兵哥哥的话，都可以来点一首歌曲来送给他们。 对，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人们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浓度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要理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野人，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拥有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是山东，是山东。 薛之谦的高尚，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之前啊放了一首陈奕迅的写仙呢，来自季春华的点歌啊，他说今天月底值班，同事等我很晚了，说一起搭车回家，感谢来一首陈奕迅的写仙呢。对啊，这到底是谢谢侬还是谢谢你啊，还是小虾侬？ 可能是他们那边的方言，然后 对是粤语，不会说粤语，对 对, 对，无论不知道我念的对还是错，对呀、啊，怎么从我这听？ 磊猴啊，就这种， 对磊猴啊，黑凤梨啊，还是白凤梨啊？ 对， 好啊，刚才这首写仙侬哈，也想表达一下对这么多年来对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的一些感谢，对养育之恩照顾，对，可能很多人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已经不在了，对吧、对，但是这一份感情永远在心底，是永远不可抹去的，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对, 对，甚至比父母的感情还要深。 我记得有一首歌，那个父亲好像是筷子兄弟还是刘和刚唱的一首歌、说说来世还想做您的女儿，我也想说很多爷爷奶奶我们这边当外孙外孙女的，可能我们也想说来世来生还想做您的 还做你们的 孙 女外孙女，做你们的孙子， 对，特别幸福一件事、 是的。好，这里是先偷客栈哈。那么刚才啊四娘想了一个点子，说呀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想听 某些话题，对，或者说想说某一个话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貂蝉和四娘、也许我们明天说的就是你想说的这个话题。 对 对，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想说一个 初恋， 对对，初恋也可以，或者说这个很多人这个不戴眼镜、出现过哪些笑话、认错人的、对 都不是认错人了，是根本看不见人、 对，我又做过这样一件事啊，之前跟我朋友约好在商场里吃饭，结果呢是冬天嘛，穿的都比较厚，然后呢就有一个女的扶在那个楼梯那块儿、特别像我朋友，背面一看特别特别像，我就过去拍人的屁股一下， 对， 结果人一回头瞅我，我的脸都绿了，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认错人了，主要是我拍了下人家屁股， 对，你就拍 肩膀 就 算了 呀， 哎呦，当时我这个脸呀，赶紧扭头就走。 对，你说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搞一期话题，就是你人生当中最糗的一次经历，很多很多其实都有我们有要说的话题啊，以前呢，以往都是我跟貂蝉，我们两个人去找一方面的话题，然后跟你们进行互相讨论啊，然后进行聊天。那么接下来呢，希望观众呢能给我们一些小意见，或者说聊一下你们最感兴趣的事儿。 对， 也许下一期我们就是开始我们陪您聊这些问题， 对，或者说你想推荐的一道美食， 对， 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或者说你想推荐的一个店的话哈，都可以来告诉我。刚才啊，俩孩妈留言说，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下班了，所以好久没有听仙偷客栈了。嗯，是好久没有看见你的留言了。而且说到了这个写仙弄，应该是上海话 哦。 哦，长知识了。 但是陈奕迅他应该是 香港人，说是粤语、我一直以为是粤语呢。这个写仙弄还是谢谢你，到底是啥呀？这个啥呀？可是东北话。 啥呀？ 啥呀？ 你瞅啥？瞅你咋地？一般就是打价钱的那个一个点炮。 看见没有，我们这个四娘也是东北人哈， 大女侠。 好，开个玩笑啊，这里是仙偷客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该关门了。对，记得如果你想说的某一个话题的话，一定要留言给我们。也许明天说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话题， 你感兴趣。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垡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十一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